那个，我刚刚有发出一两张那个照片在，不是照片，就是我们的 note 在群里面。原因是我们这两天就说这几堂课都是在讲，解释啊，五蕴是，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啊。那么后来啊，昨天我们那个小组的班，我们其实花了蛮多的时间，基本上是整堂课都在讨论这个五蕴啊，因为我们在讲无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可是我们后来讲说，哎，我们得先搞清楚这个五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么，所以我们今天上课啊，我这么打算，就是我们先花一点点时间啊，把这个五蕴稍微再给大家定义一下。也不是定义一下，就是我们把这个五蕴，比较粗的这个解释啊，稍微再过一下，尤其是五蕴之间呐，他们各自互相之间的差异性在哪里啊，以及他们的这个关系。那么之后呢，我们再进去讲佛陀的这些经文的解释，我想你会更有感觉，因为佛陀啊，他在这个楞严经啊，用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啊，来告诉我们受是什么，想是什么，还有行识啊，色受想行识到底是什么？那么我很怕大家结果经文看一看，结果根本就已经忘掉了。比如说，哦，他用这个暴流啊，这个大瀑布啊来形容行，结果我根本就忘了行到底是什么。我就是怕同学们会有这个状况，所以啊，我想今天啊，我们稍微把五蕴啊给大家提醒一下，可能是什么意思。哦，之后我们来看经文，我觉得会更清楚。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前两天收到那个 Linda 给我寄的境界法师写的这个唯识学，他讲的唯识学概要啊。那么这个书最近出来了，我非常建议大家把这一本书请回家，也是佛陀文教基金会啊。那么，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问问看那个 Linda 怎么去请这个书。境界法师啊，唯识学讲得非常的赞，我自己听过了两次啊。那么他现在就是把他的这个演讲啊，他的这个教学，整理出来了，变成这本书。那个印的纸张非常的好，非常精美。内容啊，精简。而且里面的内容都是非常的重要啊，我非常建议大家去买这本书，因为你这本书里面的内容搞懂了，对于你学楞严经啊，或者我们讲你在这个参悟方面，其实都非常重要，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概念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花了前面几分钟时间啊，也会就是照着这个境界法师所讲的这个内容啊，给大家稍微做点复习。那么昨天我们在小组会议的时候，文晶有提出一个问题啊。那么我当时跟文晶，我觉得我没有，我有一些 disagreement。那么我现在还需要，那么文晶讲法是跟境界法师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我啊，在其他地方有看到一些法师讲不同的方式去阐述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点上面我需要再花一点时间去研究，然后回来再跟大家报告。等一下我会讲清楚到底是哪里啊，出现我们昨天有一些这个在看法上有一些分歧。那么我把五蕴啊，我们之前曾经发一个讲义出来，那是好久以前就发给大家了，对吧？有色受想行识的五蕴，这个我们在讲心经课的时候啊。用的啊，所以大家应该都还有这一张纸。五蕴啊，大概色受想行识，尤其这个识啊，是第八识，这个阿赖耶识。我想大家到现在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啊。那么阿赖耶识到底怎么出来的？楞严经前面都讲过哦，就是我们的这个真如本性啊，我们的如来藏啊，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这个如来藏啊，因为一念不觉，就变成了阿赖耶识啊，生命的轨迹从此开始。那么阿赖耶识啊，又往外啊，这个把前面的这个七识啊变现出来，是不是？然后呢，前面七识是没有办法往内圆的，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所以这个阿赖耶识与前面七识啊，因为我们一念不觉。 而产生了。所以啊，你要先知道真如以及阿赖耶识。那么第二步呢，就是你要记得色、受、想、行、识到底它的差异在哪里，或它各自负责的它的功能性在哪里，这个你一定要记得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花几分钟时间把它稍微复习一下。第八识啊，色、受、想、行、识的识，第八识就是我们讲的阿赖耶识。有没有印象？我们说阿赖耶识啊，就是一个大仓库啊，里面啊，这个阿赖耶识本身呢、啊，它有两个功能，哪两个功能呢？一个是含藏，一个是我们在那个唯识学上面，他们叫异熟。异是什么？异是变异的异啊，就是不一样的意思。熟是成熟啊，所以含藏啊，就是它会把你行的善。我行的恶，所有你的身口意啊，你的一切行为的这个轨迹啊，全部记录下来，就是所有的这些种子啊，它会把它吸收进去，到了阿赖耶识这个大仓库里面。那么时间成熟的时候啊，这个果子成熟的时候，它就会把它放出来，所以基本上它就在接收这个种子，那么藏在里面呢，等时间。到的时候啊，成熟的时候，机缘成熟的时候，就把这些果子放出来啊。所以，为什么又叫做易熟呢？这个啊，是因为我们讲说这个阿赖耶识啊，这个因果报应啊，比较多的时候啊，我们说是其实是很多的情况是隔世。就会你是这一辈子做的很多的事情，或 even 上一辈子做的很多事情，有的时候要隔世。隔了甚至一两辈子，一辈子或一两辈子或好几辈子，它才会成熟，才会啊，这种子才会被散出来。所以我们也叫做易熟，就是通常不会在同一世啊。我这一辈子做的事情，好事坏事，很多情况都是，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在我下一世来世，它才会变现出来。但是我们之前有提过，因为我们现在人呐、啊、的那个寿命其实。以前呢，可能这个六七十岁就这个结束了啊。可是现在因为医学发达，好像90岁、100岁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这个叫做现世报，我们做的很多大善大恶，基本上尤其是在佛法末世，很长时间，当世也就成熟了啊。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情况，虽然叫易熟，但是很多情况其实这一世就会成熟了。哦，尤其是我记得那时候境界法师讲说，虽然下一世啊才会成熟，但是在这一世很多时间你已经看到那个迹象了。哦，就是你如果下一世啊是，我记得他说，如果假设你是那种到地狱的果报啊，非常不好的果报，要成熟的时候，其实在这一世你的晚年或快结束的时候，你的情况都不会是太好。啊，或我们的情况不会太好，这个东西都会有，好像有点像预告会出来一样啊。这个啊是讲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怎么出来的？就是我们如来藏一念不绝啊，整个能所能有有能有所啊，这个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那么我们要再讲行啊，这个色受想行识。等会我们回到楞严经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会看佛陀其实用非常生动的比喻。把色、受、想、行、识，描述的非常的这个，我觉得其实是非常的生动。那么我们看行啊，行就是第七识，那么也叫做莫那识。我记得以前有跟各位讲过，第六识啊叫做第六意识，对吧？就是我们的想，第六意识。那么第七识这个莫那识呢，很多时候也有人讲它叫做这个意根。什么叫做意根？叫做意识的根啊，所以第六意识那个想是第六意识，而行呢是第七意识，但是它是第六意识的根，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backseat driver，横啊，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也就是说它其实很非常的坚固而且执着。非常的执着，非常的坚固，非常的专一。这个他专一在什么事件上呢？而且从来没有休息呢？就是执，他有一个自我的概念。也就是说啊， 任何一个生命体啊，甚至不见得是六道轮回的生命体哦。你有可能，我记得以前讲过啊，在这个如果在六道轮回跟三界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分段生死，对吧？就是会生了死，死了生，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出了六道轮回呢，是不是已经结束生死了呢？其实还没有，那个叫做变异生死。所以啊，只要是还在生死里面打转啊，没有完全圆正之前。我们都有一个自我的概念，只是这个概念的重跟轻、粗跟浅而已。哦，所以这个啊，第七意识就是指我，就是有那么一个意识，就是我的存在。那么很多地方解释啊，就是说这个我是怎么来的，就是它呀，第七意识执着第八意识这个阿赖耶识，就当成为自己。这个就是我，所以你看阿赖耶识这么多的那个种子啊，拼命的散出来，那个第七意识都要去接的，因为他觉得阿赖耶识啊就是我自己。这个第七意识很有意思啊，这个形啊，不管啊，我们今天投胎是这个天人啊，或者是蚂蚁呀、啊，或者是老鼠啊，甚至不管你是好命或者是歹命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形式。第七意识，他就会执着一个有我，而且他会分分钟，他非常希望能够留着这个，保住他这个生命，或者这个生命形式啊，即使是坏，他也要歹活着。那么执着的第八识，这个阿赖耶识就是我，而且我要活下去。在《楞严经》的后面啊，你到时候会看到有这个经文，他会解释说。这个行啊，很好玩，他啊就是非常的执着，他要活下去，就是以我现在这个生命形式，这就是我要活下去。但是业力却让他没有办法得逞，业力呀、啊，我们的业力却让我们在生死里面打转，生了死，死了生，生了死，死了生。所以大概你对行啊，就是这个概念，它是一个 backseat driver，它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我执。指我，所以还有一点要跟大家提醒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听过我执，还有法执，因为从唯识学的角度来看啊，我执跟法执啊，这两个有很多的层次，有很粗的层次，也有很细的层次，很些微的层次，到里面非常非常的细，非常的深入啊。我们以我执来讲。你一定听过比较粗的、最粗浅的、最外层的，指五蕴啊，就是我们这个身心啊为实有，觉得这个就是我。这个讲的是比较粗的啊，是在比较前面就断掉的我执。很多时候啊，我们叫它分别我执啊，由分别而来的，这是在第六识。但是这个我执还有非常深层的，就是我们刚刚讲，指阿赖耶识为我。哦，你不用教他或怎么样，他就是有这么深层的这个我在这个地方，这就是其实一开始这一念不绝，他有了能所，这个我的意识就已经出来了，我就是那个能嘛，那个所就是我的对面，这是很深层的，那个是很这个是后期啊，菩萨在最后那些登地菩萨们还在 work on 这个最深层的这个我执。很多地方也叫它法我执，因为就是很深层的我执跟法执，其实他们两个是勾搭在一块儿的啊。所以呀、啊，你会听到分别我执，或者说具生我执。具生就是说生下来就有的，你不用去教导他，或者做任何的分别，他就有的哦、啊，这是很深层的。所以啊，这个我执也有第六跟第七意识，第六意识是粗的，由分别而来的；第七意识是非常细微的，是与生俱来的，叫具生的。但是啊，这个我觉得佛学有的时候其实比较难学的地方，就是在分别我执啊，第六识的分别我执，很多地方啊也分成粗跟细，很多地方呢把粗的地方叫分别我执，细的地方叫具生我执。啊，其实都是第六意识，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会比较 confusing 啊。你大概就记得第六识啊，有我执啊，是分别而来的，有粗有细，粗的肯定就是分别我执，有些地方啊，细的地方呢，都叫它具生我执。 出的是什么？就是指五蕴为我，这个大家都知道。而比较细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贪嗔痴。哦，每个孩子出来就有这个贪嗔痴的个性，有的地方已经叫他具生我执了。但是这个啊，统的来总统总总的来讲还是比较粗的，是分别的。那么第七意识的这个我执是比较深层的，这个地方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啊。那么第七意识啊，这个莫那识，还有第八意识的这个阿赖耶识，这两个啊是完全不会止息的。我们有讲过嘛，当我们死亡的时候，色受想啊，是全部都止息了，消灭了，毁灭了，没有了。你的色身以及你的脑子，你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完蛋了。但是你的形跟识是不会消灭的。你累世累劫的这个习气，那个我啊，我死了以后都是我死了，我还得去投胎呢。那个我是永远在的哦。那第八意识，意识里面阿赖耶识那个大仓库里面的那个种子也永远都在哦，所以你要记得第七识跟第八识是不会止息的，不会消灭的，它会一直存在的，till 你有一天大觉了，把这些都放下了，否则这些东西是一直存在的。哦，这个啊是第七意识，那么它也是我们说，哎，你看我这边用个红色的框框写我执，这个我执就是我刚刚讲非常深层的我执。哦，所谓造业在这里，并不是行他会去造业，而是因为这个我执啊，就是我们所有贪嗔痴的那个根源啊，我们那个 backseat driver，因为有我嘛，所以就会每每啊，有我的这个 perspective 跳进去去做，去 drive 第六意识，再去 drive 前五识去做很多的事情啊，那么所以这个我执讲的是那个深层的法我执。哦，造业是说他是，并不是他能去造业，而是他是所有造业的那个根源。好了，那么第七跟第八大概知道了，而第六意识呢？第六意识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想。哦，想是什么？就是在分别。这个分别啊，其实我们之前有说啊，这个分别啊，它是就是在这个环境不停的分别，它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善跟恶，你在它的这个善的环境里面，它就会有很多善的想法，但是这些想法呢，其实也都是生灭的。哦，我今天在一个这个学佛的环境里面啊，哦，我的同学都是一些善知识，都是一些修行人。哎呀，我就会有很多这个善的概念。我想要布施啊，我觉得我想要捐钱啊，我想要修行啊，我想要学佛啊，我想要当一个佛教徒啊。就像文晶今天那个不对，Emily 今天发出来的那个，我说什么是佛教徒？哦，我每天在这个地方耳濡目染，所以我好想当佛教徒。我会有各种的想法，但是这些想法有没有生根呢？其实没有，它就是一个想法，是一个生灭的想法。因为如果明天我就因为一些机缘，我就开始到了可能一些风月场所啊、声色场所啊，交了一群坏朋友，每天带我去吃喝玩乐赌，诶，我可能想法就改变喽，我开始每天要做坏事哦，我可能要去干嘛干嘛哦，那这个时候又不一样了，所以不管是善或恶，其实都是一个生灭的想法。这个是第六意识，它会受环境的改变。那么，它并不是生根的啊，它就是不停的在分别，不停的在分别。那么我们以前也讲过啊，这个第六意识啊，有分成两种，一种啊是分别了知的，就是说我要跟前五意识一起共同作用。啊，这个比如说啊，哎，我的眼睛啊看到了一个圆圆的东西啊，哦，这个是红色的，收进来之后啊，这个我的分别，我的第六意识，哦，我这一辈子我知道这个东西叫做苹果，哦，那么我啊觉得，那么我的我，而且啊我有很多那个价值在里面哦，苹果值不值钱，是不是好的，哦，该不该吃等等，这个东西是第六意识，它会分别跟着前五识一起去作用，那么还有一种呢是什么？我不需要跟着前五识一起作用哦，我就在那里不停的打妄想，不停的打妄想， 哦，我以前10年前发生的事情，我现在可能还在想，哎呀，那个人赞美了我，其实那个人都已经不记得他赞美过你，但你还在想，或谁某某人骂过我，或者曾经发生什么事情，你会去圆以前的事情，那么你也会怎么样？去打妄想，去幻想，妄想日后的事情，这个啊，就是说会对过去、对未来产生幻想啊，不是光现在的事情，所以这个想啊。或者我们讲第六意识啊，其实它的作用力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因为它不但能够做分别，跟前五识一起共同作用做分别，它还可以打妄想，想很多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情，甚至在做梦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叫独头意识啊，就整个刚刚讲说没有跟前五识一起作用的叫做独头意识，它可以幻想啊，打妄想啊。他甚至有的是在做梦之中也有作用啊，就梦中独头，甚至还有定中独头。你已经入定了，这第六意识其实都还是在作用啊。甚至你在疯狂的时候，有些精神病患者，他的第六意识也是在作用。所以第六意识啊，非常的强大。那么他在善的环境之下，我们修行的环境之下，他能行大善。那么你如果没有去 polish 它，把它放到一个非常糟糕的环境，它也可以行大恶。所以第六意识啊，对修行来讲，第六意识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小乘，佛陀说小乘啊，就是把前面的六个意识啊，全部让它止息啊，像一匹马。那么我们说那个野马，你要驯它、驯服它，小乘是拿一棒子把它给打昏了，或一刀把它给戳死了。不能动了，这个不行啊！我们要转这个第六意识。等我们会讲，我们要转世啊，去成智，智慧的智啊，这个才重要。那么，你要把这个第六意识，这个这个野马，你要把它降服，变成一个千里马，要帮你去做很多事情才行。你把它打昏了，死在那边，昏死在那边没有用啊。哦，这个是第六意识，也是我们所说的意。哦，它所缘的是什么呢？是法尘。法尘呢、昨天我就星期一啊，我在上这个上海班的时候，我才忽然发现，很多同学竟然对法尘的定义啊是不清楚的。哦，那个我本来以为法尘大家应该都很清楚，结果竟然发现还不少同学。非常 confuse，为什么 confuse 呢？万法一如的法，就是我们说啊、哦，所有一切万法，这个万法的法跟法尘的法是两个法哦，是不是相同的哦？万法外面讲哇，诸性相一如诸法，这个万法一如那个法，就那个东西是一，就是一个法。其实我梵文还是英文，是不是叫 dharma？它的意思是说，它就是一个对于你存在的东西，这个东西不见得要看得到、摸得着哦。任何对于你存在的，它是可以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就是一法。但是我们这边啊所说的法尘啊，其实是讲我们前面的色、声、香、味、触，就是外面的这个前面的五尘啊所泄落的影子，就是我们的法尘。也就是说，你的眼、耳、鼻、舌、身会领受。会接收到外面色声香味触所进来的讯息，这个讯息啊，它会变成一个记忆嘛？因为那个讯息进来，其实瞬间就没有了，它会变成，它其实就变成了一个记忆。这个记忆啊，它其实就或者我们说 snapshot，它就是这个就叫做法尘。所以这时候你的第六意识的这个意啊，这个意识啊，就会 access 这个法尘。那么你就会再度去做分别等等的一些后续这些动作，所以你要知道哦，法尘跟外面的那个万法一如诸法的那个法是不同的意思哦。哦，那个，所以昨天我在跟那个上海的班长说，我说真的就是为什么一定要你们问问题？我那一天还真的是我先随便主动问大家说法尘跟万法有什么不一样？大家说有很多同学说以为是同样的东西，我才发现原来大家有人搞不懂。那我在猜上海班有好多好几个同学搞不懂，那台北的班一定也有，所以我要把这个东西点出来啊！如果你以为是同一件事情，那就不对了啊！法尘 其实就是前面五尘泄落的影子，就是法尘。那么前面五识啊，眼耳鼻舌身，大家都知道，对吧？会攀缘色身香味触啊，六根或者其实五根或六根都一样，六根会去攀缘六尘，对吧？想呢，我们刚刚讲过了。那么前五识呢，是受，受啊，就是领受的意思啊。眼耳鼻舌身啊，去接触色身香味触，会对于这个外境接触以后啊，会领受到他们所发就等于传，对，就会领受到这些外尘啊，接触之后啊，会有 input 进来。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根去攀缘尘之后呢，会产生识啊，这个识啊。这就是昨天我跟文晶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有一点分歧，我们的这个认知有点分歧。那么我现在啊就把境界法师啊他的这个定义啊跟大家讲解一下。境界法师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受啊，的确就是领受的意思啊。那么他呀会接受外境这个色身香味触进来，那么他会直接啊当场就会有快乐。或者是痛苦的感觉啊，第六意识都不用进来作用，似乎他就有了快乐跟痛苦的感觉。如果这个是喜欢的，让你快乐的，我们就叫做乐受；如果这个啊是你不喜欢的，让你痛苦的，它就叫做苦受。那么如果它没有让你有特别的感觉，就是中庸吧，neutral 吧，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舍受。也有叫中庸受或者叫做舍受，舍就是舍弃的舍，因为没有感觉，所以叫舍受，所以就会有了乐受、苦受跟舍受，有的地方叫做这个中庸受。似乎啊，这就是业力的影响，你也不需要有做任何的分别，它就会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感受。这个叫做受。那么我自己啊，因为在看了蛮多的书，昨天我说，哎，我跟文晶讲说，我好像不确定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我在其他的地方曾经看过书写，这个法师也是解释啊，就是说前面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啊，只能做比较粗浅的一个判断啊，那么这个判断啊，比如说他可能看到一个形状或一个颜色，那么这个讯息啊是要。到了第六意识，那么第六意识啊，它可能会有一个喜欢或不喜欢的感受，爱或不爱的感受。那么前面那个受啊，并没有感受进来，只是说这个感受啊，这它是为什么叫苦受呢？因为后来第六意识进来，感觉痛苦，所以它是一个苦受。那么后来第六意识进来，觉得非常的快乐，那么它是一个乐受。我在另外一些法师讲的是这么的讲法，那么跟这个境界法师啊讲的不太一样，所以啊，这是我们昨天有分歧的地方，我就先跟大家解释一样，有这样两个不同的分歧，我呢会再花时间啊，把这一块啊再去做一些这个研究啊，可能是看看是不是能够再请教一些那个大师啊，或者在佛学方面，在这一方面比较有底子的。那么我看看是不是有更多的讯息能够跟大家分享。不过在这里就是先让大家知道啊，受，当然确定的是它是领受，那么第六意识呢会进来再加以分析。但是这个感到痛苦或感到快乐，是在哪一个阶段发生？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这个再做讨论。不过就是有两派说法，就跟大家先解释一下啊。好啦，那。前面的这个色，大家一定都很清楚啊，那就是我们的根、眼睛、鼻子、嘴巴这些肉叫做浮尘根啊，浮在漂浮在尘，跟尘这个外尘接触的浮尘根，这些根就是你的肉而已啊，就是你的肉嘛。那么还有外面的这个就等于是我们的五根啊，你的地水火风啊，你的肉啊，你的液体啊，你的气体等等，以及 excuse me，你的五根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色。所以你看整个五蕴啊，就变成有物质跟精神方面的。所以一个是色，一个是色法，一个是心法啊，这个是五蕴。那么 你就先有一个概念啊。这个至少我觉得比较 confusing 的地方，其实是想跟行还有识啊，以及我知道很多人对于这个我执啊，分别我执、俱生法、我执一层又一层，可能有点，尤其是在你上网或看各种书籍啊，这是我以前的痛苦经验。我明明看到俱生我执，他刚刚讲是这样，怎么现在讲又是这样？另外一个讲法，其实大家也都没有讲错，只是因为这个执着啊，有分太多层，由细到粗啊，或由粗到细，那么大家给的定义不太一样。但是你的观念其实反而比较重要。那当然，这个法执大家也知道说，法执啊，就是执万法为实有，一个是我嘛，一个是万法，万法就是对外的啊。那么到了后来，第七意识那个俱生法执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啊，你心里在想，哎呀，我有一个菩提可以证啊，这个我啊，这个我希望我要灭度啊，我要证果。那么这个啊是非常细微，就是在修行人到最后期，他其实还是希望正果的。那么他到最后如果能够放掉那最终的法执，就是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菩提可证，没有菩提心可发，没有佛果可证啊。最后的起心动念全部都止息以后，哎，那个时候俱生法执最后也放下来了啊。最后，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讲这个有一些，我为什么今天刚好也花点时间呢、啊？不好意思，说本来花几分钟，结果我们花了大概快半个小时。其实最主要就是把一些观念性的东西跟大家再解释一下。之前我们也讲过，但是因为随着我们越学越深啊，越学的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呢想法也会比较清晰。所以现在再跟大家做一次 review，我觉得哦，我在猜想大家一定会比之前啊，我们去年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会清楚很多啊。好，那么我们呢有问题，我们可以等半个小时以后我们一起问啊。那么我们现在啊就回到我们这个上一次所讲的课文，我记得我们把色跟受啊都这个讲过了。那么我们稍微啊再跟大家做一点点的复习啊。我昨天还在跟那个小班的几位同学，我们在说啊，我自己这两天看了一些书其实有一本书啊，他写，我们很多人呐、啊，在看这个佛陀在讲这一大段的这个逻辑的时候啊，是没有办法这么的相应，因为很多人呐、啊，觉得佛陀在这里所用的这个逻辑啊，有一点荒谬，真的很荒谬。我记得以令上次上课的时候就说，实在是没办法听得懂那个受啊的那个感觉，怎么跑出去又跑回来，头都乱掉了，可能啊。我一开始在学这一大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有完全一样的感觉啊，很难契入。那么那个时候其实挺痛苦的。啊、哦，我都在想，怎么这段经文，我当时自己都这么痛苦，我还在想，我怎么去跟同学解释啊？那么，直到前一些日子啊，我看到那个，你记不记得我以前只有跟你们分享，就是说你啊，就是要让你的心啊，能够比较清净，把我们的一些逻辑啊，或者我们认为我们觉得比较正常的逻辑啊，你先放到一边去。你就 simply 跟着佛的逻辑，你不要管他这个东西是不是荒谬或怎么样。其实逻辑就是一套 rules 嘛，rules 规则，那你就跟着他的规则去走就可以了。你先不要管他是不是 make sense 啊，这是我一开始我让我自己这么做，结果我开始能够进入到这个经文，开始能够跟得上，而且啊，我觉得是能够 make sense 把它记下来。但是对于我来讲，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我不懂啊，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佛要用这么奇怪或者比较荒谬的方法来跟我们解释这一段逻辑。直到前些日子，我看到的那个法师啊，他讲的那段，我觉得非常契合我的心哎。那么我跟大家分享，后来我看到那段时候，我觉得我心里啊，就整个那个疑问就开了。他说啊，佛所用的这个逻辑啊，其实是 based on 我们的逻辑，佛看我们的逻辑就是一套非常荒谬的逻辑啊。佛比如说啊，你跟你的孩子在玩的时候啊， 那小孩子有一些奇怪的逻辑，那么大人看着那小孩子的逻辑啊，觉得其实非常的好笑。那么所以呢，你的小孩啊，如果你小孩子很小，那么要请爸爸妈妈跟着他一块玩，不管是家家酒还是什么，你要照着他的规矩去做哦。他有很多的那个规则哦，很多的法则哦，是他编出来的。你可能觉得非常的荒谬，但是呢，你还是会跟着他的法则啊，去玩。那个时候，你必须把你大人成人世界的东西放到一旁去。所以，其实你去看那小孩子一些荒谬的东西，那么你也要用他的那个荒谬的方法去跟他对话才行。你不能把你大人的东西带进来。所以，其实佛在看我们啊，我们啊，他在看我们，其实他觉得我们非常的荒谬啊，因为明明色受想行识，或者地水火风空跟识这些东西根本都不存在。我们却硬要说它存在，这个是我们的逻辑，我们的这个法则，我们的 rules 哦，这就是我们坚信的东西，觉得是非常，这就是正确的。哎，这就像那个小朋友他自己有他自己的逻辑，他就跟你讲：“妈妈，你来跟我玩，我这个进入我的童话世界。我跟你说，飞机呀，是在海里面开着。”哦，我的这个世界，飞机就是到海里面去开的，所以飞机要到海里面去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如果要跟着他玩，那你可能要跟他说，哦，那海里面必须要有加油站啊，因为现在没有加油站啊，所以你的这个飞机是没有办法到海里面去的。你开始要针对他荒谬的逻辑，开始跟他对话。所以其实佛就是在针对我们的逻辑，在跟我们对话。你觉得佛的逻辑非常荒谬，其实佛同样看你的逻辑，他也觉得非常的荒谬。所以啊，你真的要做的就是说，你要知道，我们去佛的这个佛的逻辑其实并不荒谬，它是针对我们荒谬的逻辑在反映我们的逻辑而已哦。这是一个镜子效应，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那你就比较知道说，哦，原来佛其实你看嘛，他在跟我们的对话。本来就是 based on 我们的这个逻辑哦。那第二个呢，你就是能够把我们的心啊放清净，你就跟着他的这个逻辑进去，其实是可以进去。我后来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啊。那么可能有很多同学是没有办法理会我讲的啊。我真的觉得我进了一个童话世界，我把我的东西放下了，我忽然觉得这里面的东西是非常的有趣。佛用了很多很生动的比喻。来比喻我们以为真实存在的东西，它啊就是用各种的比喻啊来告诉我们，其实这些东西根本不是真的。就像你告诉你的小孩，那个火车或那个飞机根本没有办法在水里存在一样。虽然那小朋友坚信啊，那个飞机是可以在水里飞的，在水里游的，或者他手上的那个模型小汽车真的是可以，或者模型。小船真的是可以在水里游，我没有办法把它，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把它讲得非常的到位，但是你可能知道我的意思在哪里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啊，就是说色我们讲过啦，色啊，色就是好像我们的那个眼睛啊，对着这个天空啊，一直盯着，就产生了飞蚊症。产生飞蚊症之后呢，就有那个飞蚊症之花，对不对？就有那个虚空的花，这个啊，就是用来形容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色相，真的就是飞蚊症。用眼睛啊瞪着天空看，就是形容我们的那个真如本性忽然一念不绝啊，就是因为没有。吉而常照，照而常吉，就一念不绝，那个能所就出来了，那个所就出来了，飞蚊症的空中虚妄的花就出来了。他说，所有的色相啊，就是这么样子演变而来的。所以佛跟你讲，其实色相是假的，只是他用这里面的逻辑告诉你，原来色是非因缘，非自然，所以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其实他是先说非我非自生非他生非空生，所以呢是非因缘非自然，所以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这是他在讲这个色，而受呢，受我记得他讲过，我们的感受啊，哦，他是用这个色滑冷热，就是你有感受吗？你会有感受，他告诉你，我们身体所有这个感受。 哦，这个感受如果照境界法师这个定义，就是说你的快乐或者是你痛苦的感受啊，哦，那么这个受啊，其实根本是虚妄的。他就形容，记不记得他用他说根本就是你，他形容什么？你两只手在这搓揉，就有了这个色滑冷热的感受。那么这个感受啊，根本是没有办法自生，也没有办法空生，因为这个感受，他说你不会是从空中来的。如果是空中来的，你应该全身都有这个感受，不应该是只有手掌啊，对不对？那么这个感受也不应该是手掌跑出来的，因为如果今天这个感受是真实的，它一定要从某个地方生出来，对吧？因为你今天就已经用荒谬的跟佛讲说这个感受是真实的。你就说我这个电动小汽车，它就可以在水里面跑。你都已经跟佛这么说了，那他就告诉你哦，我要 counter back，他就告诉你说，哦，你这个车其实是不能在那个海里面跑的，为什么呢？他说，你看这个感受，如果它一定要从某个地方生出来吗？如果空中不生出来，是不是就应该你手掌伸出来？因为这整个空间时间在这个场景里面只有空。还有你的手掌，以及这个感受，那这个感受不是空生的，就应该是从你的手掌里面生出来的。那么他就说，如果从你手掌里面跑出来的话，结束的时候他应该要跑回你的手掌啊。那跑回你的手掌的时候，是不是你的筋骨啊、你的肉啊，哦，一路你都会身体都会感觉有一个冷热色滑在那边跑来跑去？那你有没有感觉到呢？没有啊，所以它绝对不是空生的，也不是。那个手掌伸出来的，既然不是他生，也不是空生，所以是非因缘，非自然，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什么叫做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告诉你这个受啊，根本是虚妄的啊，哦，只是你的如来藏随缘变现了，就是这么虚晃一招，你以为它真实存在啊，哦，是你的业力啦，你的业力让你感觉它的存在。你说老实话，任何一个东西啊，我每次都用这个当例子嘛。一个榴莲在我们两个前面，我不喜欢榴莲，我闻到那个味道很痛苦，这就是一个苦受。那么另外一个人闻到的榴莲好喜欢，它是一个乐受。这个受是什么？跟你讲，只要没有唯一的答案，那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想法，它其实就是虚妄的。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It's all about 业力。就是我们的 karma，我们的业力，所以才说有福报的人。什么叫做有福报的人？有福报的人不是他每天能吃山珍海味，有福报的人是他觉得他每吃的每一个东西都非常好吃。你可以吃了山珍海味、鱼翅、燕窝，你觉得烦死了，我一点都不喜欢吃，难吃死了。你也可以吃的清粥小菜，觉得好好吃，每一餐都是这么的开心，吃得好愉快。这个叫做受，这个叫做乐受，一个苦受，一个乐受，it's about 业力，跟你吃了什么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他告诉你，这个受啊，他又再次讲，这个受根本是虚妄的，根本就是你的业力，你的如来藏随业力变现出来，让你有不同的感知，不同的感觉，这个就是受。好，这是我们上次讲的，那我们现在色受想。那么想是什么呢？我把课文翻出来啊，等一下，课文，那时候想，我刚没有在看课文，我现在把那个经文的课文给我1分钟时间，我找一下课文在哪里。受，我找到受了，想，好想啊，想是我那时候觉得，哎，我的天哪，那时候佛讲这个，我实在是觉得实在太好玩了，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地方当时我觉得，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佛是怎么去形容这个想啊。我们就说这个想啊，真的是打妄想，但是这个妄想啊是没有根的，它是一直在不停的这个变动啊。他说这个想是什么？佛怎么比喻啊？他说这个想啊，他说好像啊有人呐、啊、就是在说谈到酸梅。谈到蹙眉，蹙眉是什么？蹙眉就是酸眉的意思。他说：“你听到有人谈酸眉啊，你就会流口水 好，我想搞不好现在各位同学在听这段经文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嘴巴有口水了啊，啊，你就会流口水。那么你啊，如果站在这个悬崖上面啊，那么你心里去想啊，你人啊，这个站在悬崖上面，而且你脚啊，已经有半只脚都已经站在悬崖外面去了。这个时候啊，你现在坐这边，你去观想、幻想啊，去你的足心啊，你的脚底可能都会有那个酸酸的感觉。啊、哦，所以他说阿难，譬如有人谈说蹙眉，口中水出，啊，斯踏悬崖，足心酸涩，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想啊，就是这么回事。他这个你要比较，他这边呢、啊、比较是在在讲这个打妄想啊，就是在打妄想。他说啊，其实想因啊就是这样子的，根本就没发生的事情。你可以去打妄想，打妄想就会后续有很多的这个相应的这些发生的事情啊。他说啊，他举个例子，他说，我们就以蹙眉啊，那这个场景是什么？有一个人听到了他的耳朵啊，听到了这个有人说酸梅、蹙眉，然后呢，他就嘴巴啊就发生了口水就跑出来了，这个就是现在的场景啊。这是现在的场景。那么现场景有什么？一个蹙眉，一个嘴巴，一个耳朵，还有呢，虚空之中。所以他现在就要证明什么？他说这个蹙眉啊，不会是从嘴巴跑出来的，不是这个口水，对不起，这个口水啊，不是从眉子跑出来的，也不是从嘴巴跑出来的，也不是从耳朵跑出来的，也不是从空中生出来的。哦，他就是要告诉你。现在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能够证明这些事情呢，那么这个蹙眉啊，这个想啊，其实就是这个口水啊，因为就是口水这件整件事情就代表想，所以如果这口水啊，不是自生，不是他生，不是空生，那就是非因缘非自然，那么就是如来造妙真如性。所以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他说，如果这个口水是蹙眉生出来的。你要把你现在这整个，你要把你的心啊，现在先放清净了啊，你就去享受，你就是进入他的逻辑，跟着他走。他说啊，这个蹙眉，这个口水如果是蹙眉跑出来的、生出来的，这个蹙眉照理讲啊，应该自己就可以生出口水，也就是说蹙眉自己就会说哦，蹙眉，他自己会说蹙眉，那么蹙眉自己就生口水了，根本不应该等是某人或谁听到了谁讲蹙眉。所以这个蹙眉啊，它应该自己如果能生口水的话，应该不需要前面那些条件，自己口水也就生出来了啊。所以证明这事情不会发生嘛。所以口水啊，不是蹙眉生出来的啊。那另外一个呢，它是不是嘴巴生出来的呢？嘴巴啊，如果嘴巴自己就能生出来的话，它应该啊不需要耳朵去听到蹙眉，它应该嘴巴自己就要听到蹙眉，那么嘴巴自己就生出了口水。所以这个东西啊，绝对不是嘴巴自己生出来的，因为嘴巴根本就没有听到蹙眉，因为你必须耳朵听到蹙眉，你嘴巴才会生口水。那一定肯定不是耳朵生出来的嘛，因为耳朵它就只能听到蹙眉，它耳朵没有办法生口水，现在耳朵也没有生出口水来，所以他就告诉你，那当然也不是空生的。你看啊，他说，如阿难如是蹙说，就是这个蹙眉啊，你听到蹙眉而生出口水这件事情叫做蹙说，他把这整个东西啊简短成蹙说两个字，不从眉生，非从口入。啊，就是说，不是酸梅生出来的，也不是嘴巴生出来的。他说：“如是阿难，若是梅生者，如果蹙梅生出口水，梅何自弹？何待人说？那这个蹙梅应该自己就会说蹙梅，然后口水就生出来了，根本不需要人去说。那我们刚刚讲过，没发生这事儿吗？那么若从口入，如果啊是从嘴巴生出来的话，自何口闻？何须待耳？”那你嘴巴应该要能够有听的功能哦，听到人家说蹙眉，你不需要耳朵去听啊。那么再来呢，若读耳闻，此水何不耳中而出？那么你耳朵虽然听到蹙眉，但它有没有生水？没有生水啊。 那当然，这触媒它这边倒是没有讲，那这个触媒也不可能是空中生的嘛，因为如果空中生的，就跟前面逻辑一模一样，你就不应该只有嘴巴有口水，因为你全身都应该感觉到有这个口水啊。所以这个触媒啊，他说这个想踏悬崖呀、啊，与说相类啊，就跟刚刚那个东西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无声的啊，所以非因缘非自然，是故当知。响应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所以是如来藏妙真如心。这个是想啊，如果没有办法接受这里面的逻辑也没有问题，你就能够，你就就是能够知道说，哎呀，其实这个想就是真的是在打妄想，一个接着一个妄想，而且是没有根的，一直不停的在生灭的。啊，那么它就是其实也是如来藏。你的想，哇，你觉得你这么真实的这个意识心啊，其实根本是虚妄的。所以，我们阿难啊，之前那个佛陀要破阿难七处真心的时候，阿难讲的就是这个意识心，而佛陀告诉他这个意，就跟他跟阿难说，好啊，那你要。告诉我意识心到底在哪里呀？如果这个意识心真的存在的话，你得告诉我这个妄心到底在哪里呀？阿难说不出来嘛，他不管说任何地方都会被佛给反驳，所以他找不到这个地方，后来放弃了嘛。哦，就是这里，所以这个意识心啊，或我们讲的妄心其实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再多讲一个行啊，行啊，你就会记得行是什么？行是意识的。根一根哦，你讲到一根的时候啊，并不是那个前面我们第六意识那个想的一根啊，这两回事情，这是意识之根，非常深层的这个我的这个执着，执阿赖耶识为我啊，有的时候我们是叫有些地方叫它法我执，因为在最深层的那个我执跟法执其实基本上是挂钩的，有些地方称为法我执啊，那。这个地方，他佛陀怎么形容呢？他是用一个暴流，大瀑布的那个暴流来形容行。这个地方啊，如果现在想睡觉，脑筋不清楚，怕会听不懂。现在啊，你要精神抖擞啊，就最后5分钟、10分钟支持一下啊。那个，你要是现在脑筋不清楚，你就站起来走一走路啊。我们要回来讲一下这个行啊，因为这个行啊，它用暴流来形容，其实事实上行啊有点像暗流，但是它的确作用非常的强大，所以就用暴流来形容。它也告诉你啊，这个行啊也是虚妄的。他说啊，这个暴流啊，前浪这个后浪推前浪。一波又一波，也是不止息的。这个行啊，是从来不止息的。他说：“阿难啊，这个行啊，就好像这个，譬如暴流啊，那么波浪相续，前际后际，不相逾越。那个后浪推前浪，但是后浪是不会跑到前浪前面，就是后浪推着前浪，哇，一波又一波，从来不会止息。”他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行应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行应当知亦复如是。这个行应啊，其实它的这个形容啊，那么我们现在精神要起来哦，不然你会听不懂啊。他说这个行应如是的流性啊，他也告诉我们呢啊，你看前面两个很简单，不因空生，不因水有，等会都会解释。但是这一个地方很简单，大家应该都会听懂。等一下。好，最后5分钟啊，大家坚持一下，这个地方啊会容易听不懂，但是我想应该是要可以把你们讲懂啊。他讲这个流，他说这个瀑布啊，不是流性，也不是空生，不是流生的，水流生的，也不是空中生的，它也不因水有，就是说呢，它非即水，它也不是空有，它也非即空，但是呢，它又离不开空，也离不开水。其实你看这整段就是在讲如来藏那个特性。其实很棒的，我们看一下，他说阿难，如果这个瀑布啊，如果是因为空生的话，如果是从空中生出来，那么应该诸十方无尽虚空，全部都是这个暴流，全部都是暴流，世界自然俱受轮逆。就是如果暴流是从空中生的话，应该整个空中全部都是暴流，不应该只有这边有这个暴流，所以不是空生的。 这个很容易听得懂。再来呢，这个暴流啊，也不是水有，这个地方就有意思了啊。那个我们大家要醒过来哦，最后5分钟支持一下。你要去想这件事情啊，现在并不是说有两条水啊，一条是暴流，一条是水，不是哦，现在只有一条水哦，就是就这现在就一个水在这里哦，只有再讲一次哦，现在不是有一个，也不是有两个水，一个是暴流，一个是水，现在只有一个水啊，哦，所以他现在告诉你哦，平静的是什么？如果没有波纹，非常平静的就是那个水。啊，如果有起风，就是哇，有没不平静了，起波浪了，就是暴流。所以水平静的时候啊，它形容的是如来藏。啊，你大概可以这样可以开始意识到了，要意会到了。那么它那个水起波澜的时候，暴流的时候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心啊，爱也是为有我啊，非常的坚固相续啊，绝对不能放弃的。这个就是那。暴流，而且这个暴流啊，为什么用暴流来形容深层的我们感觉不到的，有如暴流。然后你去这么想，就是它那个影响力是非常的远大，就有如暴流。好啦，他说啊，如果这个暴流是因为水而有的，也就是说，它是如果是被水生出来的话，因为水有被水生出来的话，那么这个暴流啊。它的体性应该跟水是不一样的，性因非水，这到底是怎么解释？那么我用一个方法解释，你就会听懂了。如果今天妈妈生出一个儿子，哦，妈妈生出了，或妈妈生出了一个小孩，妈妈把小孩生出来以后啊，小孩是不是跟妈妈是两个各自不同的 individual 是两个各自不同的个体，小孩有自己的体性，对不对？自己的一个独立个体嘛，一个体性，妈妈有自己的体性，小孩生出来之后就可以跑走了，对不对？他跟妈妈是两个 individual 不同的 independent 的 individual。好了，如果妈妈生出小孩的话是这样子的情况，那么你想想看，一个妈妈如果今天把小孩生出来，那个妈妈跟小孩应该可以，你呀，应该可以同时间看到这个妈妈跟这个小孩。他应该两个人同时间在你面前存在，所以同样的意思，如果暴流是这个水啊，这个平静的水所生出来的，如果这个形真的是被如来藏所生出来的话，那么这个暴流跟这个水应该同时会被你看到，但今天好像不是嘛，对不对？一则你只能看到暴流，要不然就只能看到平静的水嘛，它不会同时存在啊，变成了暴流就不平静了嘛，平静的话就不是暴流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怎么说，若因水有，如果这个暴流真的是平静的水，你看到水就是那个平静的水，如果这个暴流因为真的是平静的水而有的话，则此暴流性因非水，那这个暴流就是那个小孩子跟这个水就是那个妈妈。这两个应该不是同一个体性才对，性因非水，而且呢，有所有相，这个有所有相，现在大概看得懂。我以前看这个地方根本看不懂，现在一定看得懂了。这个有是什么？是能有。然后呢，也就是说，能有跟所有的相，能有是什么？能有是那个水，所有呢，所有是那个暴流，能有是妈妈。所有呢是小孩，所以能有跟所有两个的样子，今天应该都能够出现在你的前面，两个要能够同时出现在你的前面。但是有没有？没有。你一则看到平静的水，要不然就是看到暴流。所以呀，由此可证啊，这个暴流不是水所生出来的，它跟。我们刚刚讲妈妈生女儿，原来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女儿真的被妈妈生出来两个不同的个体在你面前，你看得到。但暴流不是平静的水所生出来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同时看到暴流跟平静的水。哦，所以非空生，非水有。再来哦，你要再醒啊，再醒一下啊，这边要打自己脸两下啊，因为这个地方开始会有一点看不懂哦。若即水性，如果暴流的这个体性啊， 跟水的体性如果是相同的话，你看若极水性，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暴流的体性或水性啊，跟平静的那个水的水性，如果两者是一模一样的话，那么暴流平静下来以后，是不是就变成水了？如果暴流的时候的水性跟平静时候的水的水性两个竟然相同，那暴流平静下来以后，它的那个水性啊，就跟平静的水性应该要不一样的，因为暴流是 A，平静的水啊是这样讲好了，平静的水是 A，暴流是 B，暴流平静下来以后的那个新的那个东西叫做 C。如果 B 跟 A，如果 A 跟 B 原来体性就相同的话，它们的水性如果原来就一模一样的话，那暴流平静下来之后变成 C，那 C 跟 A 的体性肯定是不一样才对。但是你想想看，暴流平静下来以后是不是就变成平静的水？其实平静的水不就跟我们原来所讲的那个水是相同的水性吗？所以由此可证，暴流啊，它的水性跟平静的水性是不一样的。我想这个地方已经有人应该已经昏掉了。那么最后反而简单了，但是呢，它也离不开空，离不开水，因为绝对不是虚空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水，另外一个暴流。其实所有东西都在虚空之中，你也离不开水，不可能没有了水，竟然能有暴流，不可能，因为暴流它一定会有水，才会有暴流。所以他就告诉你，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离空水。这个就是行。那么行啊，如果刚刚那个地方你有点无飒飒也没有关系，你就知道这个行其实并不是如来藏所生出来的。妄，这个叫什么？真不生妄，真如不会生出虚妄。不会出生出妄心，但妄呢，却依真起。真如真啊，不会生出妄，但妄呢，也离不开真，就是这么一个互相依存的关系。哦，这个空啊，这个如来藏不会生出外面的色相，绝对不会生出来，因为生出来变真实了。但是外面这个色相能不能离开如来藏，也离不开如来藏。那么我。这个外面的妄啊，其实不是真哦。你再去看，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形容他们的关系，妄不是真，但妄呢却离不开真，妄却因真而有啊，哦。它离不开真，真虽然不生妄，但妄呢却离不开真。你就记得这个形容就可以了。真如啊是生不出妄相，但妄相呢却离不开真如。啊，他们俩就是这么一个依存的关系，所以啊，这个行用暴流瀑布来形容，不知道大家能够接受程度有多少。那么我们最后一个是啊，我们等到下一堂课再讲好了。哦，因为讲了很多了，要让你的头脑稍微清醒一下，想给几分钟时间，让你先消化一下，看看今天讲了这么多课程，其实蛮重要的啊，有没有？你觉得特别不清楚，我们下堂课也可以接着讲，或今天做回答。我自己是打算啊，那个未来几周我会花一些时间把这本整本唯识学重新仔细的看一遍。那么或许啊，我会找一堂课的时间跟大家就报告一下我的心得，把我一些我原来有一些不是很确定的地方，我也想把它搞清楚。然后我会找一堂课的时间，那个把唯识学给大家，就是重要的概念给大家讲一下。但是今天呢，就先讲这么多，好，大家有概念有了也就行了。所以看看有没有人可以有什么 comment 或有什么问题。